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。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畅。 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，欢迎您准时锁定9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。回家过年永远是中国人年底的主题，我们现代人春运大家已经可想而知了，但是古人过年回家要怎么办呢？据说啊，李白如果要回家过年的话，全程足有1600里路，按每天走100里算需要6天的时间，1200里呢是山路，按每天走50里需要24天，

必说什么是拥有，你给的我懂，有暖风梦里头呵护纯真的执着，爱不休让期望的手从来不落空，谢谢你陪着我。 有些事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去坚持，而是因为坚持才会看到希望。不论有多绝望，不论有多悲哀，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对自己说，这个世界很好，很强大，要坚信你是一个勇敢的人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，因为我们还活着，活着就要继续前进。

祝你新年快乐， 祝你新春愉快， 新的一年有更大的愿望，用最好的音乐带给你全新感受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969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969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969， 收听经典音乐敬请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， 敬请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。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， 凡事都忘了，让我醉也好，让我错也好，随风飘飘，天地任逍遥。 心会跟爱一起走，说好不回头，桑田都变成沧海，谁来成全爱？会跟爱一起走，说好不分手，春风都化成秋雨，爱就爱到底。 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Oh,

且你可爱至极。哎呀灰姑娘，我的灰姑娘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